抗打压，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欢迎回到第二节的感怒感言，今日的题目就是讲明报在星期一的一个头版报道，就是傅景一哥涉嫌天台僭建和霸官地。这单新闻其实就是本土研究社其中一个研究的成果。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剑青和梁两位研究员上来，就跟我们讲一下这单案情。頭先都講咗，即係上一節已經講曬啦。嗱，佢兩大罪狀，一個咧就係僭建，一個咧就係霸官地。咁佢其實有回應過，佢就冇話自己係冇佢話自己冇僭建嘅。佢阿喬話嗰個半對玉啦，但係霸地嗰個佢冇得話冇問題啦啩，係咪？咁然後好啦，咁究竟點處理啦？頭先阿劍青講咗面批兩樣嘢，第一就應該炒咗佢啦。 嗱， 你咁高級嘅公職人員知法犯法。你又是呢個地產商，即係喺新鴻基做嘢，你冇理由或者唔知道地業權啊呢啲問題嘅。 嗯。 啊，咁第二就係你咁高嘅公職人員，你知法犯法就不合格。啊，你即係市民係唔能夠，當然啦，即係市民一早對警察嘅信心跌到零啦。咁但係你咁樣就更加營造，即係你只係延續緊香港市民對於警察嘅印象，就係警察就係知法犯法。啊，就是垃圾嚟嘅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即係兩位，即係呢個一哥，即係輔警一哥同埋警務處有冇對於佢呢個案情有咩講法咧？或者點處理咧？而家頭先劍青嗰個好似冇發生啦，即係炒咗佢同埋告佢，好似而家冇發生。 係，咁佢點回應咧？其實佢星期一嘅時候咧，喺明報都有講，佢就話咧，佢會揾一啲專業嘅測量師咧去睇下。他本人啊，去找一些專業的測量師去看看他有沒有僭建的問題，如果有的話他就會改進。警務處的回覆呢都是說呢都是跟這條 line 的，都是跟輔警一哥的說法一樣的。其實有個 implication 的，就是什麼呢？就是說呢，如果一條犯法啦，他說他自己搞定了，那就改回，那就不犯法了。這件事一直就是他想說的意思。咁呢個意思，大家覺得有冇問題咧？ 嚇，咁呢個有好奇怪喎！即係你嗱，而家我就見到你霸咗官地，跟住你話嗱，我閂埋房門就拆咗佢，或者點樣嘔翻出嚟，咁啊當冇嘢。咁頭先劍青講啊，就話哇，你至少霸咗成九年，嗰五啊幾萬計到你好平，咁你都要俾。咁佢你應間 係你話哦得啦，唔緊要，過三個月我清曬圍翻入去還原翻。咁地政處去睇，哦冇事啊， 冇事啊，冇事發生。 我睇唔到佢霸官地，咁就完咗啦。咁唔使追啦。咁你嗱，即係如果我用一般嘅眼光嚟睇，就呢個就係叫破壞證供咯。係 啊， 即係你將你個犯罪證據徹底銷毀，咁然後就話俾人聽自己冇做錯，冇犯過事，係嘛？即係譬如你俾手啲冰毒出嚟。咁跟住你話得啦，我有啲冰毒啊，仲要俾人見到噶咯，即係已經俾人見到。咦，你屋企有啲冰毒喎？咁你就哦 ，OK， 冇問題，我研究一下點處理。啊，最後過咗兩日咧，你就話哦，我已經處理咗，而家屋企冇冰毒。咁你入到去啊，真係冇冰毒。咁你咁就唔使處理啦，即係完咗啦件事。即係咁，你以後犯法就唔使報警啦。 摧毀證供，第一步係學摧毀證供。 第一步就係閂埋門，因為自己摧毀證供，跟住就冇人告得入你啦。係即係，喂大佬，你點做輔警啊？你不如以後捉賊就同個賊講下啦，話係嘛？你話喂，咦你好似殺人，你會唔會把刀喺邊啊？佢我睇睇碟先啦，咁又過嚟 搞搞佢啊。 咁又揾啲專業人士睇睇佢。 所以最大問題唔係淨係知法犯法咯，係破壞法治咯。即係其實佢而家呢種做法就係喺個政府嘅層面都容許佢私了一件事，即係佢唔需要跟從既有法規執管。即係如果係正規執管咧，就係地政總署、屋宇署立即做嘢，係啦， 即刻咪 咯，即刻去咯，係啦。哦，一睇哦有問題，即刻查，即係唔係你自己去做噶嘛？即係你自己揾個差人先，我知唔鬼知你係咪揾咗梁振英咁樣？即係 我 自己 梁振英， 揾自己梁振英差人差人先，即係佢當然產業差人先，係 係， 即係佢睇下，可能幫佢估值咯，估一估咁樣，係啦，即係佢睇下究竟係咯。咁你睇完之後話哦冇問題，咁係咪就係冇問題咧？係啦，即係你自己揾咗人睇完冇問題，係咪就冇咗件事？ 其實簡單嚟講，你任何人犯咗事就應該進入法律程序嘛，你就要去搜證，你就要去檢控，你要去 執法 去告佢定係點樣樣？喂，呢啲程序而家完全唔需要做嚇。頭先劍青講真係好講得最好，呢個就係所謂破壞法治，就係有法不依。有法不依唔係講犯法嗰人有法不依啊，係你執法機構完全面對住既有嘅嗰、那個。檢控和搜證的程序是完全漠視，然後有些人放啲賊走人嘅，呢個真係最離譜嘅。仲要你自己就係輔警一個。 同埋我覺得再無恥啲嘅就係佢嗰個回覆咧，係話因為佢要配合政府嘅環保政策，係 呢個都好， 所以咧我搭個建構物上面有太陽能板， 係啊， 係啦，我係配合政府嘅政策嘅啫。系啦，你唔可以话违法嘅，呢个完全系第一。 喂，咁我可以话我植树喎，嗱，我围一个官地翻嚟，种多几棵树，几环保， 好环保啊！ 又整啲太阳能板， 又绿化， 咁你做乜都得啦。 系啊，佢而家个讲法系咁讲噶，系啦， 因为佢想拉埋政府条例，即系意思系咩？就系我撑政府嘅，系啦，想讲嘅嘢就系我撑政府太阳能，咁代表应该现派嘅就系咩？就系我支持政府嘅。所以你不要搞我咁樣。咁佢講法就係、是、因為太陽能光板其實係有呢個政策嘅，但係咧唔代表 即 係 呢個所謂光伏系統。 係啦，就是、太陽能光伏系統啦，但係咧唔代表佢可以起到咁嘅。其實佢呢個全部都係藉口嚟嘅，因為我哋發現咧，其實太陽光板咧 suppose 喺個天台嘅地台上面嘅，而下邊咧係唔可以圍住你嘅，而唔係咧好似起到一間屋仔咁咧，由上面整幾塊嘢咧就話佢自己係一個太陽能光伏系統。 你張圖睇到㗎嘛？ 係啦， 即係每人都睇到咧喺圍住㗎嘛。 再整一張圖出嚟。 系咯， 又系明報嗰個圖， 系咯，所有人都睇到你 去 show 出嚟望下， 圍住個建構物噶喎。 OK 嗱，即系嗱，政府咧就講得好清楚嘅，所謂嘅嗰個太陽能光板咧，就應該係放喺天台嘅個地面上面。 地台上， 地台啦， 天台嘅地台， 你唔可以圍佢嘅。 咁你而家咁樣嗱，好明顯啊，按住圖所見咧，你就起高咗一個單位出嚟，然後等到個單位嘅上面，咁就唔係叫做放喺地台上面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違法啦，係嘛？ 即係我理解就係你一係又承認咗佢係，你係可以喐得咁咪算咯。你做咩要講你 支持政府？ 即係你係配合緊政府嘅政策咧？政府有政策係可以鼓勵僭建嘅，係啦。即係咪咁樣？你係咪想講政府而家鼓勵緊全新界嘅村屋喺度僭建咧？ 即係只要我搭塊太陽能板， 仲要借環保之名 可以僭建啦。 需要借環保之名喎， 係 啊。 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即係好好地產商，因為地產商咁多年咧，就不停借呢啲咩環保露台啊、環保乜乜物物咧，就呃啲地積俾翻嚟咧，就去俾佢自己平咁樣賣咗出去嘅。係 啦， 咁呃完翻嚟咧，當然起咗出嚟啦，起咗啲不倫不類嘅面積出嚟嗰啲露台啦， 無限露台， 冇用嗰啲露台啊， 200尺露台， 起到個露台係要黐埋間屋，跟住張牀要。放埋 出 去啦、 啊， 跟住因為佢擠多咗啲地積位送咗俾佢，佢就起埋納米樓啦。即係因為你就可能有啲面積喺出邊，跟住你裏邊就起細啲啦，係啦。 即係譬如個窗台用咗50尺，咁你話嗱呢50尺咪可以放張牀咯？咁跟住你個睡房就細咗一張牀嘅位啦，足足。係 啊， 咁即係環保咧。對於地產商嚟講咧， 係個好好嘅食水之名。 係啦，係一個好好嘅名義啦，同埋。係啦，佢係濫用咗好多次㗎啦，咁而真係好地產商嘅呢件事， 係 啦，即係所以你做一哥咧，做到又係地產又係執法者咧，即係真係抵你做一哥嘅，即係你真係第一個， 即係兩邊都一哥啦， 兩邊都攞 地產商你又做到一哥啦，係啊，就執法方面都係一哥啦， 但政府都會咩咯，都要逐漸咁樣。將呢啲嘢規即係合理化呢樣嘢。當你起到咁嘅時候咧，可能咧如果好多啦，個數量好多啦，跟住咧政府就會話啊好啦，既然大家都咁多，我執法唔曬，咁不如我就將呢樣嘢就 合法化， 合法化。 即係所謂法不自重，但係源個源頭就係執法不嚴。 其實我估佢就係一兩年開始鼓勵啲 太陽能光板 之後咧。就佢哋就砰砰聲喺度爭住起咯， 係啦，所以先起得咁快啊！ 咁而佢其實呢半年起嘅，即係大家就好似見到，喂，即係唔好執輸喎，快啲錢見咗有條罅咁整出嚟先，整到大家都一齊整啦，咁所有人都犯法，咁就唔係犯法啦，即係咁佢哋係全部係博大霧啦，全部喺度濫用本身政府而家有啲政策，然之後就 漏洞 啦。其實都不是流動，它根本就是錯的，但是就大家一起錯， 扭曲政府政策， 扭曲政府政策， 扭曲政府政策，是的，那還要這樣公開說，是的，即是這麼公然， 即是他拿這個來做一個辯護的理由，覺得我這樣做你不能說我了， 是的，其實這個是最憤怒的位置，或者這個個案最特殊的位置，是的，即是他不是純粹執法者知法犯法罪加等係罪加二等嚟噶，要即係佢仲要係攞埋政府有啲政策去扭曲， 即係個禮還節曲， 變成你嘅逃利嘅工具啊，係啊，即係同啲而家啲地產霸權一模一樣嘅，係啦，咁所以依個係一定冇得走嘅，佢一定要去無論還錢啦、拆咗佢啦、 炒咗佢啦， 係啦， 甚至可能 係啊。甚至可能要告他， 看看有沒有公職人員失當的問題， 是的， 甚至之後都要將太陽能的僭建全部拆掉，麻煩你，即不只是他這間，即其他僭建都要拆掉， 是的，我想見微知著，即坦白說，即很多時候我們做研究都是希望所謂刀仔腳大樹，四兩撥千斤，有一單是這樣，我們希望即傳媒的朋友也好，社會人士也好，去繼續跟進，會不會有第二些所謂的社會權貴、貪官污吏又是做一樣的事，咁就真係好，即係我哋真係要去將佢呢啲咁嘅垃圾，將啲咁嘅污垢全部都喺陽光底下攤出嚟俾人見到啦，係嘛？咁啊，但係即係除咗呢單新聞之外，即係我可以講下呢、這個輔警一哥就我就唔係好認識佢喎。究竟即係佢做輔警係做乜嘢嘅咧？係咪可以講多少少呢個輔警嘅狀況？ 我講少少先啦，因為輔警就係、是。輔助警察噶嘛，本身係，即係佢其實即係大家走曬出去喺度打交嘅時候咧，佢哋即係輔警咧就可能幫佢守翻本身嗰啲位嘅，即係以前係補即係配合性嘅，係啦，人手短缺，咁所以咧輔警基本上就唔係正規職系裏邊嘅一啲警察嚟嘅，而係。他可能本身是兼職的，有所以例如而家輔警一哥都是兼職，他本身是地產商背景的， 係 啦。咁然之後 show 下輔警一哥張相出嚟， 好啊，睇下 佢，睇下樣先啦， 咁 先係啦。我哋仲喺度揾到佢本身嗰個喺 TVB 嘅訪問嘅時候講到呢個堅定不移維護法紀嘅， 哇犀利， 佢講真係好厲害，真係犀利，係啦。而家就可以喺度扭曲， 呢個就係佢堅定嘅意思啦， 係啦，冇錯。咁佢 堅定不移啊，霸住個官地啊， 堅定自己搞。 佢其實係 2015年去上任做總監嚟噶。 O K， 即係做一個正式嘅名稱叫輔警總監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喺之前都已經係做副總監啊，或者即係再之前有啲助理咁樣。係啦。咁而佢係都好積極參與呢個雨傘運動同埋反修例運動裏邊嗰陣時候一啲行動嘅。係啦，咁尤其其實佢喺一啲例如輔警通訊裏面佢嗰、那個即係佢有啲專訪咧，佢講佢其實佢最自豪或者佢本身做嗰樣嘢做得最 輔警做啲咩咧？究竟有咩策劃咗出嚟啊？ 係啊，策劃嘅嘢咧就係其實佢將本身輔警變成一個情報嘅系統。 哇！ 不得了呢、 這個，係啦，呢個好厲害嘅，即係佢因為以前啲輔警咧。純粹是輔助式的輔助式嘅啫，即係我你唔夠人手咧，我就可能我 即係你啲耕田唔夠人填咯，咁咪有啲輔警 招啲大學生或者招啲藝進咁樣，跟住就一起去做啦，咁樣即係咁樣嘅。 同埋都有啲錢收嘅，我知道。 係有錢收，即係冇錢收嘅唔會做啦， 唔係義工嚟嘅，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佢在任期間咧，就發展咗新嘅制度，係啦，就係輔警嗰啲情報系統。就係咩意思呢？就係將所有嘅輔警都變成佢可以收風嘅一啲渠道，係啦。咁就發展咗，係啊。喺嗰個訪問裏邊都有講嘅，就係佢話其實輔警呢一個身份其實係好值得去發展佢嘅潛能，係啦。即係將輔警嘅系統發展嘅潛能，就係因為佢唔係正規全職喺個即係警務處啊嘛。咁啊，警務處維穩為自己對住自己有啫。咁但係輔警咧就係喺成個社會。不同各行各業其實未必很多嘅，即係可能某啲不同崗位的人咧加入入嚟噶嘛， 啊、 所以佢可以收到很多風嘅喺個社會裏邊，係啦。如果我哋利用到啲輔警咧，即係可能例如每個月寫啲 report 去舉報一下你身邊見到有機會潛在違規嘅嘢咧，咁咧。他就發展呢種咁樣嘅情報機關， 咁恐怖， 係啦， 咁即係打小報告，即係秘密警察嚟嘅喎， 係啦，打小報告、秘密警察同埋督灰咯，係啦，咁佢就發展咗呢個督灰系統咯。咁其實我估唔係真係可能好多人知道，原來可能你大學嘅時候 已經係 有時咪有個一個半個啲同學仔咪做咗輔警嘅，其實佢就會督你灰啊。 有機會， 即係佢係可以督你灰嘅，係啊，即係你唔好喺佢面前做我講乜嘢，佢其實係可以當係收風，然之後報上去嘅，即係佢發展咗依種咁樣嘅情報嘅系統出嚟。 即係以前做輔警係簡單啲，即係你可能行下 bit 咁就算啦。點知呢、這個 exactly 就係呢個輔警一哥啦嚇，當係自己正職，仲要走出嚟講。就告訴人聽，我就發明了叫輔警就去身邊留意他們身邊的人、啊、有些什麼蛛絲馬跡風吹草動你就寫個 report 回來，那我們警方就掌握到更多的犯罪情報了、啊、哇，那你真的很恐怖而已。 因為始終輔警有特色嘛，就是他有正職嘛，因為他現在輔警大概有3000多人一個編制、嗯、其實你想想3000多人 spread 在個社會上，尤其特別他會搞很多大型機構，港鐵啊，嗰啲咁嘅即係公營機構又好，咩都好，佢會搞啲 talk 啊，搞啲講座啊，宣揚自己輔警嘅理念嘅，所以成日都係咁嘅。 即係招收啲人， 係啦，近排更加多嘅，係啦，咁不斷咁搞嘅時候咧，其實佢有時甚至會話佢喺呢個講座入邊招攬咗幾多人做輔警啊。咁其實代表啲咩咧？就係佢不斷滲透緊喺唔同嘅大型機構啊、部門入邊。咁如果繼續 keep 住呢個情報工作咧，咁好大機會咧，甚至佢而家提倡緊 expand 緊佢個嗰個輔警個人數啦，咁哇呢啲更加誇張。咁成件事就係咩咧？就係、是、警察當然係即係而家嘅黑警啦，咁當然係好誇張啦，人 即 係 落街打人嗰啲啦，嗰啲好忙啦，唔得閒抽風啊嘛。 係啦，咁咧即係有幕後嘅呢班可能3000多、4000個輔警，其實做緊一啲係幕後工作嘅時候，可能你其實你甚至你唔知佢係輔警嚟嘅，因為佢有正職噶嘛。咁可能其實佢喺側邊就收你風咁樣，哇！其實一件十分之危險嘅事啊， 好恐怖、啊。 其實就係紅衛兵咯，即係不停咁舉報嚟 啊。講真， 佢可以變成咁， 即 係當然。 KGB 啊，係 Stars， 即係嗰啲秘密警察，即係極權國家嗰啲行為嚟嘅喎，呢個係。 佢喺個專訪裏邊講得好好聽嘅， 梗係啦，即係 啊，依個情況係講咧協助到本身 警方執法， 警方執法。 咁而家知香港 每個月咧都會收到一啲 報告啊， 十幾十份報告啊，咁樣跟住令到即係大家可能啊又揾到啲 case 係揾到啲人喺度販毒啊。 即係依類咁 販毒使乜？販毒唔使輔警啦，販毒揾警察去知咯。 咁啊收咗多啲風啦，咁樣係啦。但其實佢會搞到輔警一哥會搞到所有輔警都冇朋友咯。我自己覺得呢個第一嗰個影響就係 唔係？我覺得要講出嚟先知啊，因為你頭先所講嗰個，我一聽我覺得好心寒啊，真係哇！原來即係輔警已經變成一個被一個情治機關嚟噶咯，佢仲要特登隱藏身份分分鐘，即係你佢唔需要話俾你聽佢係輔警啊！你個公司原來隔離位同事係做輔警，跟住佢日日聽住你喺度。講啲咩嘢啊？上 Facebook 上啲乜嘢啊？你得閒兩句就，哎，啲黑警真係賤格啦！咁跟住佢就開始打小報告，可以嚇。佢一陣間話，哦，係啊，我都係邊個 Telegram group 乜乜乜，哇，咩大鑊啊！一陣間佢已經可以鎖定呢個所謂嘅情報，就話啊，我以後就跟蹤呢條友。喂，咁你真係一鑊翹起嘅咯喎！ 呢個就係輔警一個正職啊。 係咯，咁你輔警原來主要職務就唔係行 B， 主要職務原來就係偷聽人講嘢。 系， 咁呢個真係令人好心寒喎！呢個係 個情報本身可能更加比起佢嗰個執法更加值錢添。 係啊， 我俾幾千蚊你個月，哇！我收到啲料喎。 係咯，同埋佢即係呢個情報網仲好，即係你隱沒喺個市民入面啊嘛，係嘛？即係以前警察，即係我哋不嬲成日笑嘅警察，即係我哋社運咁多年，成日笑啲警察收風亂嚟噶嘛，即係阿乜 Sir。就走嚟同佢講：，喂，劍青，嘿咁樣， 不如食餐飯啦。 係啊，幾時得閒飲茶啊？咁樣好白痴咯，即係唔會理佢啊嘛，你係嘛？咁點知喂，原來而家誒改變策略嚇，以後唔使靠 PPRP 啊，以後就係靠呢啲所謂輔警係嘛？咁呢個涉及好多問題喎，因為正常咧，即係警察執法咧，你應該係要知道佢係差佬，或者我哋到今時今日都即係雖然警察一路都唔理啦，佢應該係要出示委任狀。要做到即係要表露身份，咁佢先至可以執行職務噶嘛。咁你輔警，然後你話喂，你依個楊祖似而家就 advocate 嗰樣嘢叫做喺工作場所裡面打小報告，咁你需唔需要話俾人聽你係執行緊職務先？究竟如果我有懷疑，我唔知道你做緊乜嘅時候，係嘛？你究竟你係咪應該要話翻俾我聽你係做卧底定乜嘢？咁佢叫唔叫卧底？即係你而家究竟係咪執行職務定點？我又冇辦法可以要求你出示你嘅委任狀，嚇、即係呢啲問題全部走曬出嚟嘅，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成個所謂嘅政治系統底下嗰個法治精神，究竟點樣可以保存到啊嘛？啊，即係我哋市民點樣監察呢啲咁樣嘅輔警嘅執法咧？就係咁。 咁所以咧，其實我啱啱就諗到一樣嘢一定要做嘅，就係要政府或者警務處公開本身成個輔警 名 所有嘅名冊咯，即係究竟有幾多人做緊同埋嗰啲名，即係 check 下有冇一啲職員或者一啲 friend 做緊。 而家有冇任何辦法可以知道一個人？ 而家我要再查一查，睇下究竟佢其實有冇即係全面咁公開。我自己又覺得佢未必，一 定 未必，未必全面公開。即係同埋大家都可能要小心，即係你身邊有冇係輔警，然之後你同佢講。喂，你會督我灰啊？ 係啊，喺邊度發夢？ 即係你要再要都要諗下同佢哋之間嘅關係咯。 哇！ 即係我覺得依樣嘢，你即係最尾你真係做輔警冇曬朋友咧，你只可以怪輔警一哥啦，因為係佢發展咗一個制度。就算你冇督灰，你都可以喺個制度裏邊變成一個督灰嘅棋子啊嘛。 咁你大佬，你本來諗住做輔警去行，必去扶阿婆過馬路噶嘛？而家變咗叫你寫打小報告，然後去。起人哋尾注咁樣，呢啲即係大家，如果你做輔警，我唔知係為咗咩啦。即係坦白講，今時今日做警察都唔知為咩啦。 佢基本上就係用呢啲制度係一路咁樣踐踏破壞緊社會嗰個互信咯。 即係呢個 係好重要，一個社會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個社會嘅信任，係啦。然之後你用呢啲制度，以為自己好似收到多啲風，跟住。就好似執法好勁咗，又威威，又可能發現咗啲嘢，但其實你係破壞緊本身成個社會之間嘅信任。依樣嘢咧，其實係你攞緊社會嘅代價嚟俾你升職咯，係啦。依個係所以其實輔警一哥咧，好似即係走出嚟，即係好似講到好聽嘅，係啊。但係其實佢對於個社會嘅禍害係好大嘅。咁而即係我覺得最搞笑去到而家依一刻咧，就係督人灰者咧。就人亦督之嘅，即係你發展咗一個督灰嘅系統出嚟咧，而家就俾人督緊灰啦，係啦，即係你有無論係報料啦，俾人 check 到你而家喺度僭建巴地啦，係啦，咁你就自己承擔翻呢種督灰嘅代價咯，係啦，即係依個我覺得就係對於一個即係發展呢督灰系統嘅人 佢應有獲得嘅教訓係 作茧自綁啦，呢啲真係係嘛？即係以後我哋有咩新嘅繼續嘅方向呢，其實即係嗱，即係講即係呢個一個案情啦。固然我哋希望公民社會啊，或者傳媒繼續跟進呢個案件，亦都明白我哋頭先講嗰啲重點嘅就係，其實呢個唔係淨係一單案嘅問題，係佢破壞咗成個法治系統，佢令到市民對於警察、對於政府嘅信心進一步下跌，係嘛？咁但係以後我哋有冇啲進一步嘅調查或者成可以啊，或者一般市民有冇辦法可以參與到類似嘅、 我哋希望一系列咁做嘅。係啦，即係我所知咧，西貢依一啲可能警官或者退休警官霸地僭建咧， 情況好嚴重啊，非常普遍。 係啊，係即係多如星數嘅，只不過睇你捉唔捉到嘅。 咁、 我你肯花研究嘅資源，肯花力量咧，你可以一個一個咁揾佢出嚟。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可能多啲人支持我哋啦，越捐我哋啦、去做到更多依啲真係有。即係資源需要去睇、去查、去揾佢出嚟嘅一啲實質嘅研究，令到本身一啲尤其執法者同埋知法犯法嘅人咧，佢係冇得可以咁輕易咧，即係發展個督灰制度，自己唔需要俾人督灰嘅。即係依一啲係要佢獲得翻應有嘅教訓，同埋攞翻我哋應有嘅公堂。即係嗰50万，唔該快啲攞翻嚟，我又再重提一次。 係， 我依個我哋會繼續持續咁做嘅。即係除咗我哋一啲可能大規模少少嘅一啲研究或者出版計劃之外咧，依一啲可能個案式或者大家而家關注嘅一個具體嘅問題咧，我哋都會花一啲研究嘅力量落去，即係推動一件事啊。 係，我諗坦白講50几万，佢如果真係淨係咁了事，佢就會好開心咯。即係九年巴達咁霸成400-500尺地，先至几十万，我都一定要人頭落地，即係一定要丟官先，同埋要罰款先可以平息民憤啦，係嘛？咁啊，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啊。咁啊，頭先劍青都講咗啊，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呢啲研究好重要嚇，繼續要支持呢種對於高官權貴嘅監察。同埋將佢哋犯法嘅事全部撩出嚟咧，咁就其中一個簡單嘅方法就係支持本土研究社。咁我哋本土研究社嘅支持辦法好簡單，上翻去 Facebook 啊，亦都可以揾到好多依、即係 support 我哋嘅 link 咧。咁亦都可以用月捐啦，或者一次性捐款嘅方式咧去支持我哋。咁啊，另外啊，最後都要提一提，我哋喺呢個城寨節目度咧做咗都差唔多成年添啊，我發覺。咁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公民社會啦，又好，即係包括我哋呢個組織或者係更大廣泛嘅公民社會去監察政府同埋討論啦，同埋凝聚我哋嘅力量嘅一個平台。咁啊，城寨都好值得大家支持。咁呢度講一講佢哋嘅FVS 轉數快的號碼，大家留意熒光幕都見到了，就是6809941。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的路仲很長，希望大家撐住頂住，香港人繼續努力。今集時間到這裡差不多，多謝各位，拜拜。